星期二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17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130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8点，升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11.6，升5.2；美团129.7，升6.2；恒生中国企业52.78，升4.2；阿里巴巴62.3，跌0.3。盈富基金15.97，升0.5；药明生物40元，升0.3；港交所233.6，升9.6；比亚迪股份187.1，升4.2；京东集团148.4，跌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117，瑞士法郎7.962，澳元5.102，加元5.808，新西兰元4.566，欧元7.887。每百日元兑港元5.3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1点，升181点。港金报1563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89美元，卖出16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的坏车咧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一带车多。另外，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丽祥道方向近住新田地街的慢线暂时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近住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就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慢车排到圣佐治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2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斌臣，不要以为我只是懂得讲音乐，两性关系都难不到我的，话晒我都是人夫嘛，最少都是一个人心目中的男神啦。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 斌臣、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我当初做 CIBS 嘅节目嘅时候咧，透过呢个节目咧去陪一啲嘅囚友度歌。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studio and then they d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this is all new experience for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parents.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当年佢嘅成名作 Call Me Maybe 咧走红全世界咧，听讲都系靠佢嘅同乡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Justin Bieber 帮佢 Forward 呢一首歌啊 ，Carly Rae Jepsen。 这个礼拜再次上升多一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占第七位的作品 Carly Rae Jepsen Talking to Yourself。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月26号，苏动音乐红色货将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今日我哋六点钟嘅嘉宾将会有 J 风冯允谦， 系啦。咁啊，转头咧就会听到 J 风咧就带嚟佢嘅新作品啊。至于咧喺讲啊 J 风之前，一阵六点钟会听到啦。今日咧有一个必须要讲嘅人物，非常之厉害啊，叱咤乐坛嘅，简直系。咁啊，因为咧，琴日如果大家有上网的话咧。就有睇到一個中學生，咁係喎，其實計睇一睇呢啲時間，好多時候咧都好似係咪呢啲月份就開始會 學校十二月就初賽係咪差唔多咧？可能係，因為十二月就我哋學校以前十二月中係啊，即係因為聖誕聯歡會嗰啲誒十二月即係聖誕前啊嘛，咁聖誕前再前咗一兩個禮拜就係決賽咁咯，咁所以而家初賽差唔多啦。 係啊，就因為如果大家都係喜歡睇下啲得意嘢啊、無聊嘢嘅朋友，就應該會見到琴日係一個中學生參加呢個校內嘅歌唱比賽咧，就係轟動全場， 全是感情， 係啦，全是感情啊！ 是零技術但全是感情。有人形容呢他唱的是不是歌啊，他唱的是人生啊。OK， 我覺得那個情感好黐線喎。 是啊， 是入曬的 歇斯底里啊。 我形容是入曬。 是啦，今日形容多少少俾啲可能未睇嘅聽眾知、因為昨日呢即係網上有一個流傳嘅片段，就係一個中學生咁啊，四眼仔嚟嘅，如果冇記錯好似。咁啊喺呢個校內嘅歌唱比賽入面就選唱咗呢、這個MC 嘅记忆棉， 系 系啦，咁我估其实应该都唔系初赛添噶啦。如果上得去冇呢个礼堂，因为嗱、我以前学校啊吓，参加嗰啲校内歌唱比赛，啲初赛就唔会喺个礼堂度咁咁隆重其事嘅，就喺啲活动室嗰度比咗一轮先嘅。 但因为决赛个人。唔知咧，應該唔同，或者燈光時間都唔同啊。 咁啊係嘅， 即係都係決賽會多啲， 係係係 多啲嘢噶嘛。 咁唔緊要啦，不論係初賽定係決賽都，咁啊係嘅。而你嘅推論都啱啊，冇理由係決賽嘅。 未到決賽嘅， 以佢嘅表現都可以嘅，可以係決賽嘅。 我 睇 你 個機會細啲。 不如你繼續講落去啦，都係唔好向呢邊講啊，向你嗰邊講啊。 咁然後咧，佢嗰個表現就係。非常之出众啦，因为大家都知道 MC 嘅记忆棉系唔容易唱噶，好多嘅一啲高低起伏啦，抑扬顿挫啦咁样，而最紧要就系当中嗰一份嘅感情， 嗯， 即系因为记忆棉就系讲紧男女之间嗰种嘅失去咗一个对象咧，失去一个心仪对象嗰一份嘅委屈啦咁样。咁而呢个朋友仔咧，呢、這个同学仔咧， 就唱咗嗰种委屈出嚟， 系完美咁样演绎咗一个失恋嘅人系有几咁恐怖。 听嗰啲观众嘅留言系，人生要经历咗啲乜嘢 先可以 系 唱得到呢一种咁歇斯底里？我都讲真啦，即系我人生当中亦都有试过一啲咁嘅状况，但系我觉得我喺 K 房嗰阵时发泄咧。都系唱唔到咁样嘅水准，因为佢系直头唱到跪地咁滞啊！佢去到嗰啲高音位咧，就系成个人跪地咁样嚎哭啦。 即系应该系有为个歌词同埋嗰个状态 有 设计咗嗰啲系点样样咯？ 我谂过，我直头琴日已经幻想过，如果我哋骚动音乐要做佢嘅访问嘅话咧，会问啲咩啊？ 系，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佢咪有一啲高音位，佢唔係唱個高音位噶嘛，佢係擠啲海豚音咁樣嘅聲出嚟噶嘛。咁我覺得嗰樣嘢，如果用騷動嘅一個方式，一個文法，就會問，即係我覺得嗰個位就係監製咧，就想佢去模仿翻一個人，即係失戀啦，好係啦，哽咽，即係想喊又喊唔出，淨係喺個喉嚨度擠到少少聲出嚟嗰個狀態，即係佢呢個已經唔係用音準去判斷啦，佢呢個完全就係好似啲網民咁講，全是感情啊呢個部分， 最難係呢樣技巧嘅練習同即係情感嘅投入啊， 係啦， 兩樣嘢嚟。 至於去到再後多少少咧，最高潮嗰個位咧，唱到越高嘅時候，佢個人就跪得越低嗰下咧。就好似形容一个人啊，嗰个心情七上八落啊，咁就就系一个即系形态上、形体上去演绎翻呢首作品嗰个嘅实际嗰个人嘅心情嗰个状况。 我睇你仲可以讲，但系呢个片系，我觉得今日另外跟住再睇另一样几。鼓舞嘅系即系 MC 嘅回应嘅， 系 即系佢 post 翻初头我唔认唔到系佢嚟嘅，因为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咁跟住总之睇一两条嘅片，亦都令到我谂起，我就觉得好庆幸以前生于网络唔系好发达嘅年代咯。 咁啊系啊，如果唔系，应该我哋都有机会， 因为我以前 成名啊。 老实讲，我都有玩过跪地嘅。 吓、啊、真系噶！ 但我种跪地唔系佢嗰种， 你嗰种系咩咧？ 当年我系参加歌唱比赛，我好中意一个英国嘅歌手叫Mika M I K A。点解我中意佢咧？因为佢基本上全部都用假音唱，而真音我系上唔到一啲一般人嘅高音，但系假音我系扮得到嘅。咁所以我就好想唱佢啲歌啦，因为佢啲歌咪假音嚟噶嘛。 系啦， 咁然之后啊，我唔识得用电脑去人声，所以。所以我就搞完一轮之后，我记得烧咗只碟出嚟嘅。 嗯， 跟住啲音樂學會，跟住仲喺音樂室裏面初賽。跟住嗰啲音樂學會定係啲老師定係咩嗰啲聽，喂唔得喎，你呢個人聲太大喎，咁樣一係你再一係你氣權啦，一係你清唱啦，咁樣 犯規啊，因為 跟住我又清唱啦。咁你清唱係好大件事喎 ，Grace Kelly 喎，大家有機會上網 search 你就會知道啦。 點解你唔考慮揾啲識彈樂器嘅朋友去幫你伴奏？ 因為我唔識啲識彈樂器嘅朋友， okay、 或者我唔知有邊啲同學識彈。我哋身邊我嗰屆啲同學嗰啲音樂嘅造詣係唔算係最多啦，有啲好勁嘅，主要係琴咯，但係唔係玩流行曲嗰啲，唔係好熟。 即係你拉小提琴好難拉流行曲噶嘛？ 係啊，或者你煩到人啊，各樣啦，諗住自己搞掂啊嘛咁。跟住嗰個跪地係乜嘢呢？就係嗰首歌咧，佢類似係有一個層次嘅遞進嘅，即係咩 ？I could be brown, I could be blue, I could be violet sky， 哒哒哒哒哒哒，即係咁樣一層一層咁上去啦。係 係係。 咁跟住我嗰陣時咧，就做咗一個動作咧，就係我跪喺地下，然之後每升嗰個歌詞每升一格咧，跟住我就慢慢好似咧自制升起喺個嗰啲叫咩升降台旋轉上嚟咁樣咧，踎低，跟住 哇， 跟住慢慢轉上。跟住 自制舞台效果， 自制舞台效果，但系个成件事系你个音乐室嗰度，所有人坐喺度望住自己喺度做呢啲咁嘅事啦。我真系唔知点解我自己当时会有咁嘅胆量去做啦。然后我就系好庆幸当时科技未发达到，学校又唔俾拎电话啦，冇人拍到片啦，亦都冇人摆上网啦。 如果唔系，应该流芳百世啊，系嘛？ 我谂应该系，好彩最后流芳百世嘅唔系呢条片，而系我中七毕业嘅时候。即係嗰個畢業班歌唱比賽嗰個就係流傳喺網上面，但係啱啱嗰段係冇嘅。 啱啱嗰段如果當時啊有機會喺網上流傳咧，就唔係全是感情咁簡單，全是演技啊係。 Oh my god！ 係啊，用演技去 carry 住首歌，係嘛？ 好誇張，我覺得即係。因为呢样嘢，我觉得个分嘢在于咩？我去到大学嘅时候都有玩噶，唔知点解我好中意玩歌唱比赛，虽然我唱歌好差啦。 我都系嘅，我都年年有参加嘅。 系啊，但去到大学嘅时候就系认真玩啊、 哦， 即系唱宠物小精灵。 系系， 但系我哋要 cosplay 小智， 系 孭住个背囊。 呢、這个我都记得， 系咪你记得？ 這個、我都记得。 系啊，咁嗰时你好认真去玩咧， 系 冇事啊。 系， 但系当年读中学嘅时候系好认真咁样认真啊， 系好认真，真系去唱啊。 系啦，咁所以就有嗰个分别啦。 小弟都系试过嘅，好彩托赖咧就又系同你一样啦，冇当时系学校未有带电话翻去呢一回事啦，即系亦都未有，大家啲同学仔应该都未有咁有钱买啲咁靓嘅电话，然后再铺上网咁样啦。跟住我记得我年年都系会去参加嘅，咁唯独是有一年入围咗决赛咧，通常你知临毕业嗰一年一定有机会 手松啲俾你啊嘛， 手松啲噶嘛， 反正玩埋啲梗冇你玩。 跟住然后好似。好唔不自量力嘅，我系拣咗唱张敬轩嘅《遇见神》。点解我会拣《遇见神》嚟唱呢？嗰阵时好认真嘅，我真系有策略嘅，即系真系好似人哋参加歌唱比赛咁样谂晒啊，比赛歌啦。跟住然后因为我嗰间系基督教学校啦，咁我谂住唱呢啲题材一定有着数啦，咁样。跟住啲老师听到应该好啦，呢个拣歌拣得几好咁样啦，即系会有呢啲谂噶。跟住然后咧，我上到台，我记得。即係你都知決賽你喺台面唱歌呢，咁下面啲燈打上嚟嘅時候你又係望唔到台下面係點㗎嘛。我淨係記得當時係望到評判席嘅啫。咁評判席呢，我覺得當年係有除咗學校啲音樂老師之外係有江若琳嘅，如果我冇記錯， 我即係做評判。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 artist 嚟做評判嘅嗰陣時。咁然後呢，我淨係記得個老師定个训导主任，佢都系评判之一啦。跟住然后佢净系喺个台下边做住一个手势， 即系揞住个嘴。 唔系揞住个嘴，佢系做住一个握咪嘅手势，然后向上向下咁样移动。即系佢叫我将支咪摆埋啲，系、 哦、 啦。佢叫我将支咪喂你摆埋，因为我个口可能太离咪，同埋咧我自己喺台上边，我自己听到自己唱，咁后屘听翻佢哋讲。原来台下系 听 得唔系太清楚嘅，即系个音乐系大声我个人声嘅。咁最后就系因为呢一个技术性嘅失误咧，我最后就净系得亚军啦咁样。 我亚军啊！ 啊，系啊！ 哇， 啊、冠军系个女仔嚟嘅，女仔系好劲嘅。佢嗰个系嗰啲咧把声劲口嗰啲巨肺型嗰啲咧，唱嗰啲 好似阿 Adele 嗰啲 系啦系啦，嗰啲friend 啦咁样。 跟住然後佢攞冠軍，我係覺得實至名歸嘅。而攞亞軍，我深信係因為之後冇乜其他同學有參與呢個比賽，係玩得好認真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嗰下係執咗個死雞。 哇！好彩你支咪嚟一嚟咋，你支咪近啲，我惊攞埋冠军啊！ 哇！如果系啊， 你就可以同人讲我系歌唱比赛冠军啦。 跟住然后，哎呀，咁犀利啊！唱几句嚟听一下。 系啊，结婚唔见你送咩老婆？ 点知就哎呀！ 你有几耐冇唱歌啊？咁你而家冇 好耐啦，即系如果认真唱就真系好耐啦。唔好话唱歌啦，唱 K 都少啦。 系咯，系咯，即系通常唱 K 咯、 啊， 因为你之后冇噶啦嘛。 以前读。即系读书时期咧，就会个个星期都同啲同学仔去唱嘅。咁出嚟做嘢之后咧，基本上咧， 冇啊。 我系逢亲离开嗰间公司咧，我就会去唱 K 咯，同啲同事。所以你有幸未同到我唱 K。 如果 你同我去唱 K 咧， 你约我去唱 K 知咩事啊？系嘛？ 知咩事啦？咁 样。系啊，但系佢有一日听到彭亚斌开咪约人去唱 K， 你就知佢准备走啦。咁 啊。系啊。 喂，同埋我觉得咧，其实大学嘅时候仲有嗰啲组聚联谊咧，系会唱 K。 系系。 但系做咗电台之后咧， 反而唔会联 谊不能够唱 K。 点解呢？因为好容易俾人， 因为身边啲人全部识唱歌， 系啊系啊系啊，好有压力啊，好有压力。 你同事已经系识唱歌， 系啊系啊， 跟住仲识弹琴啦，自弹自唱，哇，好劲啦， 咪咯。 跟住有啲咧，如果你我譬如有时约啲 artist 去，更加你唔使玩啦，即系你知道佢。 你哋唱，但系我发现其实都颇多嘅一啲。歌手咧，即係在職嘅歌手，其實都少唱 K 嘅，因為都聽一啲朋友仔講過話，其實去唱 K 咧會傷聲嘅，因為始終嗰個系統，即係唱 K 啲系統嗰個 balance 同佢哋真係職業有啲唔同咧，咁有時都幾即係用聲嘅位係唔同，咁所以佢哋都會少啲唱嘅。 我就系试过一次，我只会醉咗嘅时候先至会好大胆咁唱歌。但系你知道酒精系会封喉噶嘛？ 系系系系。 佢知佢嗰个仲要系去到差唔多凌晨，嗰、那个结婚主人翁系即系堂内嘅资深嘅音乐人，跟住现场全部都系啲 专业歌手， 专业啦。但系啲人走得七七八八啦，见冇乜人啦。 跟住你就走咗去， 跟住就无端端就走去攞支麦入，跟住呢首歌咧，我醉咗啦，所以我送俾你哋啊。咁 你系咪又系唱张学友？ 我识张学友啫嘛， 你就系识唱张。 呢啲同你咧翻工你要袋住喺身咧，攞嚟即系应酬用系一样，你一定要有翻少少呢啲咁嘅板斧。所以我成日好想学唱歌啊。因为有啲歌唱老师都话啲人嚟学系因为就系为咗要去应酬嘅时候， 其实系噶， 系啊， 我识好多教唱歌嘅人，其实都系咁样嘅道理嘅啫。 系啊，但系冇办法，即系如果你要认真唱，真系唔够佢哋嚟嘅，呢啲歌唔系人咁品。唔知佢之后会唔会出一首派台歌叫《全是感情》，然后可以 feature 嗰位同学仔， 想听啊，想听， 系。有 MC 嘅新歌， 才松开衣领，把衫褛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容貌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怕惬意。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爱等真情床铺的一角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想起了同伴当日通宵嬉戏，回头醒低自己，每日洒风光背后，万人呼声背后，仍要走未知的赛道。 种，转眼又怕惬意，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丢失了谁，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是好真水，一天光都过去。 听过有 MC Jenny 富嘅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干》啊！先听下5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宣告七个医生早前涉嫌滥发的免针纸下个月9号失效。政府公布局长根据经修订后的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分别宣告由七个注册医生发出的免针纸全部失效。他们过往发出的免针纸不得再用以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而他们在宣告之后发出的任何免针纸亦都不可用以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七个医生可以在下个月1号或之前作出书面申述，解释不应作出有关整体失效宣告的原因。本港新增540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5015宗，输入个案388宗，多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137个患者离世。四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5个院友同2个员工确诊，22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492间学校呈报696宗个案，涉及576个学生和120个教职员。10间学校的10班需要停课7日。截至昨日，在输入个案中累计发现169宗 XBB 等的亚系个案，本地个案中亦都累计发现5宗 XBD、 1宗 BA.2.75.2 和3宗 BQ.1.1 亚系个案。已经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涉嫌未有按社团条例注册，5个信托人和1个秘书被票控的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控方说社团条例的社团释义适用于任何会社、公司、一人以上的合伙或者组织，不论性质或者宗旨是怎样，法庭只需要判断612基金是否这类组织，是否没有在成立之后一个月内注册。辩方质疑社团条例条文违宪，定义过于宽阔，限制亦不合理。何文田巴富街上个月16号有凤凰木倒冧，康文署调查认为多方面原因导致冧树，包括树的主干因为向光性而向行车道倾斜生长，导致重心偏离根部，而树根因为行人道路砖覆盖未有充分伸延，树干底部中央位置受到感染引致褐根病，损害根部和输水系统，破坏树木活组织，导致树根腐朽，而感染位置深藏泥土，过往目测的时候未能够发现。康文署已经复检巴富街的34棵树，发现其中3棵树的主干基部内有腐朽要移除，署方已经在今个月初完成，也都已经为另外22棵树进行树冠清理和缩减等。 发展局树木办经详细审视之后，认为署方调查报告认同署方的调查报告。另外，全港有超过10,000棵生长在路旁的凤凰木，康文署已经完成复检当中4,000多棵，并为当中的大约190棵进行风险缓减措施，包括按需要移除59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秀茂坪晓光街近住秀明道有交通意外啦。呢一带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系排到去秀茂坪道近将军澳道嘅支路，就系、是、秀茂坪嘅晓光街同秀明道有交通意外。嗰度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咁而家車龍就排到去秀茂坪道近將軍澳道嘅支路。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嘅龍尾去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嘅龍尾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係接近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收費廣場車多，東區海底隧道港島過去九龍東行嘅龍尾東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是去到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最左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其实有时唔使讲咁多噶， 知啦知啦，你都唔使讲咁多提我啦。 停一秒钟好吗？ 停一秒钟好吗 ？Hey bro， 知道我谂得太多，你系要做阿哥，打嚟真金，佢话得一句咁多。 为我真心士气，拍住相机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Yeah， 妈紧系女人，所狂饮受会呕。哈哈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啊，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默默。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諗過要死，我知 I'll be ok。 營養目標灌入我個大腦，再繼續撐住我，但我實際上虛不受保。參透大師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風水師幫我義不容辭。朋友似分到機大過，對住我分話再談因果。收咗線到街做 WhatsApp， 你嚟跟住我走。夜我位置我即夠，太雲管就快嘔。要 keep calm and think back， 醫翻好先再 sick。繼續追求每個理想 ，can't seem to be back、啊。何以再為我，我冇飢餓？何以再勸慰我已罐頭？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莫自负自卑，莫自欺，做自己。 系思威陈中泽， 停七秒钟好吗？ 又系今年新人第二首派台歌，今日叫做罐头汤。出嚟做嘢之后，特别你会遇到好多人咧提点啊，话为你好啊，讲好多说话嘅，系咪好烦啊？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也胜败看似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越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扮演住再次印象焦点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警方，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写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 ，I'll be my mask on。正错一点啊 ，take my mask on。现在活于新歌点啊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Hey look at me now。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怎假装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身边对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捧高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以偏向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众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在望清楚一点 ，I'll take my mask on。现在活于新歌点 ，I'll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先可能 keep on shining。是因我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怎假装通通都看不见。 着自己的空，为着自己的梦，我欠你着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看真是自我锋芒。 歌名叫 Aden 红座星，歌名叫做 Mask Off。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除掉你的面具，真正的自己拿出来呢？以为回到家可以，有时都不一定。当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对着你的身边的最亲密的人，他对着你都很多要求的时候，个人都几攰嘅，真系会。 没难受，异常地迁就，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觉烦扰。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论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电阻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尾，抱紧你，在没后路放弃，永远喜欢。注入更多心机。 今日有 Michael C 的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双重标准》。应对这种问题，一是你就分手，一是就本撇咯，一是。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看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笑好费心事。 OK sure I'm happy You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Somebody actually dies, okay 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感意。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必须平衡请中意，浓淡的暗淡服务论下线，做边笑去遮掩思想包袱。OK， sure。 Jamie 张天荣，佢喺今年第三首派台作品，叫做 OK Sure。你有冇试过咁样复人哋啲 message？ 特别面对住人哋一啲唔知真心定系嘘寒问暖嗰啲假嘅关心。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划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没固有，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索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转每个宇宙 ，quick 吸吸尘。厨师传闻，闻声以神，跳进业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歪戚纠正你自未跟丑， 原力炸开围城，难辨问问不到，再扭到两脑。我要自自很固面，我要意志很放肆，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多命定，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觉得挺开心， 等找下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yeah、下柴收下鞋呼一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痛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呼错鞋，米界坏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由阿 Ben 和黄淑曼一起合作的作品叫《我在每个宇宙都》。刚才讲的是年轻人的逃离方法。出来做事之后呢，唞啖气就应该是去喝杯酒叹一叹。 Naked in the sauna.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the night. All misty going as we screw on my mind. A little and we get necrobatical and ooh, I can't stop. Stop. When you buy me from the top and you shake up all the sauce、yeah. and you spread me from the top. Boom, we gon' kick it in the sun and we get lifted all this way. We gonna rip the sparkling wine, we gonna sip it. It's my man. 林德信和 Robin 合作的新歌，都是讲一些辛苦的时候，饮翻杯俾自己唞下作品，今日叫做 Sparkling Wine。 相聚再是大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分你我，人生。 女声嘅嘢，你出声咪得咯，使乜自己嚟啊？ 原力晒海为城，难别问谂不到，再脑多两脑。我要试试很故意，我要意志。 以我每个宇宙意识。 这首歌 demo 本身已经有女声的了，结果 band 说录音的时候试过即兴扮下女声，看看有没有 feel 的。最后他说不要提了，不过他多谢 Vienna 出口相助咯。作曲 YCL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YCL Edward Chen，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七次核试验，必须采取新的措施应对。社民敦促北韓不要進一步挑釁，說有關的魯莽行徑將會嚴重破壞地區的穩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相關提問的時候說，希望有官方正視朝鮮半島形勢、久陷僵局的根源和脈絡，做一些有利於增進互信、均衡解決各方關切的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在 50% 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晓光街近秀明道的意外清场，而家上山同埋落山的行车安排都系回复正常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之前喺快线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啱啱拖走咗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的港岛过去九龙的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近住联合道后些小近邻街段车多繁忙，龙尾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的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开始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兆安苑。青山公路南地段元朗方向 近住福亨村路这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接近南地交汇处。另外，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这一段去元朗方向是车多的，龙尾去到罗屋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小心进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贴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共二十大闭幕，中共中央安排相关人员介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指出，报告从十六个方面总结概括十年来的伟大变革，包括取得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经过十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锤炼，管党治党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消除，对于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似成年都冇唞过啦， 系啊，斌神，既然佢咁勤力啊，我哋就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J 风雨不改， 哇！我好肯定佢系嗰啲打风都会翻工嘅人嚟嘅。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J 风冯允谦啊 ，Hello，Hello，Hello，Hello。 嗱，今次我哋呢一卷咧，我哋上次有讲过嘅话，一定要用你平时睇嘅拼音嗰种方法写嘅。今次试下，虽然我哋唔知道你用呢啲字系咪咁样拼， 咁惊， 但系我哋上次 估嘅咋吓？你不如我揭俾你睇睇，你估唔估都系咩先 ？J 风雨不改。 系啊，啱啊，就系、是、风雨不改啊 ，J 风雨不改 ，J 风雨不改， 系啊，啊yeah. 我哋因为用咗拼嘅写法嘅语义就 YUU 啦，不就 BUT 啦，改就 GOI 啦 ，OK， 系啦、 啊。问下 J 风先，你平时如果做写嗰啲拼音字，你系咪都系咁样串啊？你有冇串错啊？ 风雨我会写啲音调，因为雨可以有雨、哦、雨， 系 咁雨。就有一个有一个弯弯有个 tick 咁样咁个弯嘅，咁就雨系啦，同埋我唔会系两个 U 咯， 一个 U 我会系 Y U E 咯。 哦， 不改都啱嘅， 系哦，我啱咗 ，OK 啦，啱一半啦，我哋算叫做， 我都读到嘅， 系啊，今次读到啊呢一个， 好有心。 呢一个风雨不改意思即系无论即系发生咩事，即系风雨即系天气点样样都好啦，有一啲嘢都系 唔会改噶。 Yeah， exactly。 多谢你哋。 系啊。我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係一個祝願，即係可能喺創作嗰樣嘢、自己啲目標嗰樣嘢，無論有咩問題都唔會改變啦。但 我成日都會覺得，我都會經常諗，我覺得啊，無論我係幾忙都好，都係最緊要係咩？就係、是、做好嘅音樂。係係呢樣嘢，永遠都係要 keep 住嗰團火， 係 最緊要的，我覺得。 咁有冇話其實，因為我好都好好奇，就係你嘅、譬如先講創作方面，即係寫歌嗰樣嘢啦。即係風雨不改，會唔會其實你自己有一啲嘅習慣，例如係自己 schedule 會 mark 咗，我每個星期可能 reserve 某一啲嘅時間，係點都要試下去坐低喺個琴啊或者吉他面前，要即係做少少嘢去 start 嗰個創作過程咁樣 嘅。其實我日日就係諗呢樣嘢，因為我覺得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即係有時忘記你。那个初心或者那个原因，为什么你会做一个创作人，是不是为了钱，是不是为了名气，是为了什么，那你要很清楚自己做那样东西是为什么、而我是做音乐是因为我有些想表达，或者我是对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我只是喜欢做这样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去做这样东西，所以我没有说要特别要分配我 schedule， 每一天麻烦你经人你要 mark 了这一天就给我写歌，我又不会的、即我是可能自己辛苦一点，但我会是经常日日有时间我都要是想着创作 因為當有自己 project 啊，或者其他嘅歌手，佢哋可能揾我寫嘅時候，我未必係真係咁幸運可以一日坐喺度，又唔喐又唔做，專咩都唔做，淨係寫歌。而家係基本上係唔係一個可能性咯？因為日日可能譬如好似如果要工作嘅時候，譬如要做個商演，咁我就可能會去跑個步先啦，做個 gym 啦，朝頭早咁做完就晏晝啦，基本上晏晝可能十二點就做活動啊，化妝整頭之後就一兩點就去做活動，咁做完活動可能已經五點啦，咁翻屋企嘅時候又六點，咁就六點開始寫歌咯。咁可能無論係有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都係要盡量去即係集中精神去寫歌。 係 呢樣嘢係好緊要。咁所以你要記得你自己嘅初心，同埋如果你自己去真係想做一樣嘢，你就唔需要提自己去做，你自然就會去做。 係會唔會有陣時咧？譬如 full day schedule， 當瞓醒十一二點已經要即係準備出門口做嘢，做到夜晚，我當十點零十一點翻到屋企都夜啦、嗯。會唔會即係沖完個涼喺屋企都已經習慣咗，就係點都會即係會攞啲樂器玩一下咁樣嘅。 我想講係好想嘅，但係有時真係睇好眼瞓，好眼瞓， 所以最多攰都會休息，最多留翻聽朝。 同埋我會有呢個掙扎、就是，就係誒，如果而家寫歌，我知道可能個腦一即係而家可能好攰，但我一开咗嗰条嗰个路咧，即 系 嗰条音乐路咧，嗰条路线开始写嘅时候咧，我就停唔到噶啦。咁我就开始谂好多嘢，咁我就知自己瞓唔到觉，因为我自己已经睡眠嘅质素已经唔系咁好啦。咁、我一谂起太多嘢咧，我知自己瞓唔到，所以我就话尽量即系可能工作咗，可能即系全日做完嘢，我会尽量可能俾自己一两个钟，就 系 可能睇下戏啊，听下音乐，放松下咯。咁我就可以入到个睡眠嘅状态咯。咁、但系我就最中意系咩？我最中意系我哋可能出去拍摄，即系广告啊。因为拍广告嗰啲可能系可以系八至十几个钟啊嘛。咁但系通常最长系咩？最长时间系就系、是、要等咯。咁等嘅时候咧，如果好彩咧，嗰度咧有支吉他或者有啲咩乐器啦，我就会攞嚟，我就会自己写歌。譬如。报复式浪漫，我今年嘅第一只 plug 歌都系拍广告嘅时候写嘅。 哇， 系啊！ 但系嗰个环境之下系都即系都集中到，因为你知可能现场好多声啊，可能有时佢拍嘢有啲嘢要播各样嗰啲都冇影响到嘅、 都有嘅，但系有时佢都会好好嘅，即系佢哋会安排一个地方俾你，即系一间房 啊， 休息下。咁通常就系、即系可能我即系我啲公司嘅同事，佢哋真系以为哎呀好啊，我哋可以休息啊，但系唔得，又要听阿 J 峰唱歌写歌，嘈冤巴闭。 唔系最幸福，其实系公司嘅同事嚟嘅， 可以体验到只歌嘅创作过程。 系啊，同埋可以我觉得系啱啊 ，J 峰，我哋拍多啲广告啊，你可以写多啲歌词。 你谂下同步啊，嗱，你喺嗰、那个、啊、你喺个 moment 其实系赚紧钱做即系拍广告嘢，但系同时你又可以已经写紧歌，可以喺个 moment 做紧两样嘢咯。 即系对一间公司嚟讲，有咩比咁样嘅员工系更加好？一路搵钱，一路又。有 keep 住个生产力啊，好犀利嘅一件事， 唔好浪费时间啊嘛。 但因为啱啱咧听你讲即系有创作即系一个 output 啦，咁亦都有啲工作啦，咁 input 方面就你话会睇下戏啊，听下歌嗰啲咁。咁其实你有冇话，譬如最近为例啦，有冇啲作品、即系影视作品，又或者有一啲歌你自己都几中意听，系近期喜欢 嘅？近期我中意听咩歌啊？ 系 咯，有一队乐队叫做 The 1975 啊 ，1975， 佢啱啱好似出咗佢一只新专辑，而佢啲歌其实我系唔知点解系咁啱，我系唔知边度见到佢哋个，佢哋好似卖广告定唔知咩，咁一听到就即系见到我就 click 入去啦。咁一 click 入去听佢啲歌，原来佢啲歌都几特别嘅，佢用好多唔同嘅，佢有好多好特别嘅声音，你唔系会成日都听到，有啲编曲系好仔细嘅， 系 同埋好特别嘅，即系有啲 synth 啊，好啲怪声啊，同埋佢啲音乐嘅风格咧。你唔可以话佢系咪 rock band， 因为佢啲歌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风格，有啲系 R&B 啲啊，有啲可能系即系 blues 啲，有啲又系又唔知 rock 啲，即系咩类型都 有，所以系都几丰富嘅听佢啲嘢。 咁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作人嘅时候，听歌咧有时系咪冇得好纯粹咁样听，即系好自然你就会去谂咗，哦呢只歌佢啲 string， 一定系啊，即系你自然就觉得哦，佢呢个 string 或者呢个声好得意，我有冇机会可以攞翻呢个声？去自己即系写一只歌咧，就都经常会咁样谂， 跟住就会 bookmark 嗰一只啊，呢只 bookmark 走。其实我中意呢个，原来佢咁样做嘅，几特别得意。可能我 第日我要出一隻歌，想係用翻呢個咁樣嘅元素，都會有啊，都會有係 啊。咁你頭先有講到就係即係一路忙碌又好，好多嘢要做，最緊要就係自己初心嗰樣嘢啊嘛。咁但係 冇錯， 即係中意音樂呢樣就一定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時都會啊，即係做音樂，但係有時你都要顧及就係、是、哦，即係收入方面啊，或者自己生活上面嗰啲，會唔會都有時都會諗呢啲嘅嘢咧？ 成日都會係 咯，即係中意音樂還中意音樂，但係同樣生活。 因為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即係做呢行都係一個都比較商業嘅嘛，即係我都係一個商業歌手 ，commercial 歌手。咁我哋做音樂，即係我都之前都講過，其實我哋係有個 check mark 嘅，即係我哋寫歌，我哋唔係完全係想點寫就寫，因為始終都係要寫流行曲，而流行曲係有啲 check mark， 即係譬如好似有高潮位嘅副歌要夠 catchy， 要點，同埋人哋一聽要夠上口，即係夠易上口，即係有好多元素你都一定要有，先係人哋一聽知道哦，呢一隻係主流嘅歌曲。咁都要有，咁但係所以我自己我都會覺得，雖然好開心每一年有出歌咁樣，咁但係我自己都有個目標係，可能將來我未來可能我會真係想再諗下音樂點可以用嚟一個。去做啲嘢可能係比較再 creative 啲嘢，再特別啲。咁我之前其實我係曾經咁幾年前我就寫咗幾隻歌嘅，咁有啲歌寫咗幾隻歌，咁但係冇出街嘅有幾隻，咁但係有一隻咧就放咗上網，就同我細佬一齊去唱嘅。咁嗰隻歌就係叫做 Strawberry Mochi。 系， 咁嗰只歌好特別嘅，就係我就諗咗，嗱我就諗咗點解會做 Strawberry Mochi？ 咁其實 Strawberry Mochi 係一個甜品嚟嘅，咁嗰我就覺得哦，如果我哋可以做啲即係做啲歌，咁入邊啲歌咧係包含即係可能所有嘅 menu 或者唔係 menu， 但係個 recipe，去點去製造呢啲甜品，咁、你每次聽一隻歌，你就會做到個甜品，你就會整到咯。 哦， 咁我覺得幾特別啊！每即係你有時你唔記得，哦係喎，依下一個 step 係點咧？落完糖應該落咩咧？咁你就唱一隻歌，你就會記得啦。 好實用，好、實用啊！呢、這個諗 即係一個 EP 嘅 concept 嚟，其實可以係。 我即係我會諗呢啲古靈精怪嘅嘢，因為我覺得音樂唔係淨係哦可以即係每年就出歌，咁出完歌就唱咁表演，即係可以做啲特別。啲或者 creative 啲嘅嘢，咁我覺得好玩就係音樂，你係可以諗到呢啲嘢，即係創作嚟噶嘛。 係咯，對你嚟講最緊要就係學識曬煮嘢食嗰啲 步驟。 我點解會食？因為我就係唔識煮嘢食，成日都冇記性又唔記得啲 step。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去記下呢啲 step， 同埋有歌唱下幾開心咯。 同埋咧，即係頭先喺麥前咧，我都有講開同波盛傾開偈，就係話咧，因為而家我覺得 J 風有一樣嘢好犀利，就係、是、即係顧之然佢創作歌手自己已經 keep 住出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同步亦都會發現其實佢近年嚟咧同唔同歌手嘅合作，或者可能幫其他人去寫歌啊，或者俾其他人一啲創作嘅意見嘅時候咧，好多嘅歌手啊、音樂人都會諗起 J 風或者揾阿 J 風。其實會唔會同自己去做創作有啲唔同嘅位置，就係、是、因為你已經好清楚自己擅長啲乜嘢啦，你喜歡嘅嘢係乜嘢啦。但係相對上，你要去幫其他人去諗佢哋嘅作品嘅時候，你變相就要好似熟悉另一個人嘅一啲特質咁。 需要噶，需要即係即係最近我就幫緊我唔講邊個 artist 啦，咁有個 artist， 我就真係要 study 佢把聲咯，我聽佢把聲，我要首先我可唔可以想像到佢唱呢一隻歌先？ 係 呢樣嘢好緊要啊！你想像到，咁你要睇下佢個 style， 佢 handle 唔 handle 到，或者佢唱呢隻歌，佢會唔會中意咧？係咪同埋佢唱呢隻歌啱唔啱佢唱？即係呢樣嘢係好緊要，咁你要 study。基本上呢個歌手佢嗰個把聲個嗰個質地啊，嗰個 key 好緊要，因為我自己發覺，我唔知點解我寫啲歌好鬼難唱， 係越嚟越難唱。 我寫俾自己嗰啲歌係好難唱，咁但係我自己就即係我會話我唔理啦，我就錄咗，咁我睇下我唔理噶啦，即係之後可能係 live 表演嘅時候唱唔到就算吧啦， 到時再算係嘛。 如果要降 key 咪降咯，咁但係我就盡量即係唔得好聽我就要寫，同埋我覺得而家係嗰個主題好緊要，即係我發覺你寫一個 melody， 個旋律可以好好聽，咁但係如果冇即係冇一個故事咧，其實你會 feel 到有少少係冇咗個內涵。 咁如果呢一樣嘢即係有一個 story 或者有一樣嘢想表達，放喺你自己身上，係咪即係其實 都仲發現自己，我裏面其實有好多嘢想講，即係唔係就係愛情啊，即係個個人生嘅範疇，有嘢想講，好似先至會有嘢可以擺到落去創作。 自己有嘢想講咧係好緊要，咁但係而家發覺原來做一個創作唔可以淨係寫自己嘅諗法嘅嘢，即係你有時你寫自己嘢，咁你都要諗下人哋有冇共鳴啊，即係有時。我會知道好似譬如好似我自己可能感情上係經歷緊 long distance 呢樣嘢 long 啲樣嘢，咁但係係咪個個人會有共鳴又唔係，咁所以有時你唔係淨係可以寫自己嘅故事，有時你會睇人哋嘅立場，聽人哋嘅故事，你可能即係得返嘅嘢會得更即係會得到更多嘅嘢，即係有時你聽返人哋嘅故事，你會係感受到唔同嘅嘢，咁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對我嚟講係啱啱係我諗可能呢幾年呢一年啊開始慢慢去學識去做呢樣嘢， 係。 同埋我啱啱聽 J 峰嘅分享咧，我覺得佢越嚟越有一個做 producer 嘅風範喺度。有 都係 有冇諗過？係咯，有冇諗住兼任埋第時可以自己幫自己做埋 producer， 幫其他人做埋 producer 咁樣？ 我都唔係，我之前我都有幫過其他人，即係 co-producer， 即係唔係自己一個 producer。咁我覺得，因為做 producer， 我覺得我自己未夠叻嘅。我做 producer 其實唔係就係、是、好啦。我做啦，其實你要好多嘢係好細緻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係譬如好似做 producer， 以為唔係啊，我入到去就可以做到，但係有好多嘢要兼顧，同埋做 producer 最緊要係咩？啲嘢夠細緻啊，即係有啲人係聽唔到，覺得冇乜嘢，你要可能你要係知道唔係，即係 even 咁簡單，譬如好似編曲同埋嗰份詞，其實要 sync 噶嘛， 係。 即係好多時唔係嘅，即係可能有時我會做啲 project， 可能有啲人會覺得，聽完個編曲，但係冇你份詞係講緊乜嘢咯。咁你依樣嘢，你一唔 sync， 你就知道，即係聽嘅時候好似咁奇怪，或者好似唔夠到喎，唔到喎。咁作為一個 producer， 我覺得係要有依啲咁樣嘅 quality 咯。 即係要一隻歌要考慮嘅嘢就多咗 好 多， 好多㗎，好多。同埋你要諗下，譬如一隻歌，有啲人會覺得，我做一隻歌好有 beat 嘅，好正嘅。咁但係嗰隻歌個 beat， 哇！你一聽完一次，你覺得哇，我唔想再聽呢隻歌，好犀利，好犀利，好聽。但我聽一兩次，我已經夠，我唔想再聽啦。咁你要諗下嗰隻歌嘅 listenability 咯，即係有時你要考慮，你要衡量，呢隻歌我想多啲人聽嘅，我想去聽 loop 幾次嘅。咁有啲歌你係咁，你聽完一次、兩三次、四次、五次，你都會覺得我可以繼續聽落去，因為好舒服啊。 係。 咁有啲歌你會覺得，即係喺電台播一次，你覺得正，但再聽多幾次你就唔得咯。咁所以你要衡量呢一隻歌，你想點 present。咁所以係好多好多，我都覺得自己嗰、那個知識唔夠多。咁所以我都係學習，即係 producer， 我都係慢慢去，即係同人哋 co-produce 去學多啲嘢咯。我覺得好緊要，係同埋作為 producer， 特別係即係你要係好多唔同款嘅音樂都要接觸過咯。如果唔係你點去做 producer 咧、 嗯？ 即係你譬如好似如果你係我淨係唱一兩嘅歌嘅啫，淨係唱 hip hop， right？ 你淨係寫 hip hop， 咁你做一個 hip hop producer 你可以 right？ 咁但係香港咧就好唔同，係好 demanding 嘅做 producer， 因為香港啲 producer 佢都講嘅，即係我同佢傾嘅，佢都話哇係咩範疇咩都要做，你 jazz 要識做，你流行曲又要識做 R&B hip hop 乜嘢都要識做，因為個個人嘅要求都唔同 right？ 佢唔似美國係譬如好似我做 hip hop， 我淨係做 hip hop 嘅啫。咁所以其實香港嘅音樂人好勁，因為咩都要識嘅。 係，我都覺得係。 或者要不停咁樣 update 自己， 要 update 㗎，要 update 自己，同埋係 you never done learning，你成日都會有新嘢要學嘅。即係你都知啊 ，Boston 你自己都打碟，係咪啊？咁我覺得音樂就係咁樣咯，即係所以做 producer 係一個唔係咁容易嘅事，我都係學緊。 书本都不失去对比，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有天媽同埋馮允軒一齊 co-produce 嘅呢一首作品《報復式浪漫》。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有汪贝文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宣告七个医生早前涉嫌滥发的免针纸下个月九号失效。政府公布局长根据经修订后的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分别宣告由七个注册医生发出的免针纸全部失效。他们过往发出的免针纸不得再用以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而他们在宣告之后发出的任何免针纸也都不可用以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中电总裁蒋东强说，由于国际燃料市场价格波动，燃料账的负结余正逐步加深，面对庞大沉重的成本压力，预计春年电费上调将无可避免。蒋东强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说，燃料调整费已经由今年一月的38.6仙升至11月份的54.8仙，同期整体净电价已经上升12.6%。他又预期今年的燃料开支将会超过200亿。至于燃料账结余，在今年六月底已经达到负结余20亿港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约11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劏房租務管制條例生效至到上個月底，差餉物業估價署識別了467宗有關業主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當中有24宗屬於投訴個案，其餘是當局從不同渠道主動識別出來。署方正調查當中292宗，並正就另外24宗個案徵詢律政司意見，但由於其餘個案的租客拒絕提供進一步資料，令當局未能夠繼續跟進。何永賢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說，水務署接獲大約1100宗"劏房"住戶被濫收水費的查詢和35宗投訴，署方已經就其中一宗個案提出檢控，並正調查6宗個案，而另外28宗由於沒有足夠證據未能夠繼續跟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创资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排到康德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反方向去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 买得一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根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嘅时候，高三嘅同学终于开学啦，大家都做好咗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中呢边有六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嘅高铭宇。究竟高铭宇最终能唔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雨不改， 今日松音乐咧，继续有 J 风喺度啦。咁啊，我哋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Take a Breath》啦。咁呢一 part 就会集中讲你嘅新派台歌。咁我斌咧都会预先估歪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Okay. 我估先，我今次有个大胆啲嘅假设嘅。我唔知点解俾我感觉咧，我听《Take a Breath》咧，我觉得系 J 风应该系之前开完演唱会之后咧，有一个画面就系佢好想喺做一首，可能喺演唱会尾声做到嗰个 atmosphere 系好点讲。 广阔 系好广阔嘅，好大家一齐可以参与，或者系个感觉听落去好宏伟、好 grand 嘅一首作品，可以摆喺佢往后嘅音乐会当中做一个可能比较完美啲嘅 ending 咁样啦， 系一个 finale 啦。咁所以就 今次嘅 Take a Breath 就揀咗一個，哇！聽落去真係完全感覺到嗰種好 grand 啊，好多嘅一啲 back vocals 啊咁樣嘅一首作品出嚟。 我呢首歌真係好鍾意最後 gospel 嗰啲，即係我想估就係、是、啊，點解呢一首歌會用呢種方法處理？會唔會就係因為即係嗰個歌嘅意思，即係好似你一個關係，即係叫做完結一個新嘅開始，一個 new start 咁啦。咁因為 gospel 嘅感覺就好教堂啊，咁你結婚又喺教堂發生啦，跟住你而家分開繼續向前行，又好似係喺教堂裏面，好啦，你向前行迎接一個新嘅 chapter， 咁所以可能係因為即教堂呢一樣嘢，會令到你同 Tima 喺呢隻歌創作嘅時候諗，哦，咁 gospel 嘅聲都幾代表到一個新開始或者幾有希望啊。所以用咗一個咁樣嘅處理，因為好鍾意嗰一 part 係。 我見到佢個手指功好肯定， 豎起咗 舉俾你， 佢未向下啫，可能豎起咗，跟住哎呀跌咗咁。係啦，咁呢個就我哋兩個估關呢首歌，你可以再揭曉我哋估嘅嘢。 其實兩個都有啱嘅，有錯嘅地方，但係又唔係錯嘅，但係都首先講下即係斌仔先 mention 嗰、那個嗰樣嘢，其實即係我哋當初寫嘅時候，其實我冇真係真正諗樣嘢，咁但係就。天媽就話：哦，唔係喎，佢依個幾特別喎，即係通常有啲 show 咧，佢咪會有啲即係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咁就 take a breath 嗰個 hook 其實係可以大家一齊唱，咁我覺得係一個可以即係 互動到， 係可以互動到咯。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好似譬如好似阿波成講嘅嘢，其實依隻歌嗰、那個原因係好 uplifting 嘅，即係點解會做一個咁嘅嘢，係因為。呢隻歌就係講緊，其實每個人可能未必會有一個放膽去想去做自己想做嘢，因為呢隻歌就其實就係講緊每個人可能會係遇過啲事情，或者即係唔係咁容易去解決嘅事情啊。係，咁可能呢啲事情係可以係講緊即係人之間嘅關係，可以係講緊工作，可以等等所有嘢都可以 relate 到嘅。咁當你係遇到呢啲事情嘅時候，你就會可能 within 自己會有啲掙扎，唔知點做咧，我應該點做啊？咁呢隻歌其實嗰個 message 就係鼓勵你，係咪？去鼓勵你去唞啖氣 ，let it go， 順其自然，睇下條路點發展咯 ，just do it， 係 係咁樣。有時 just do it 呢樣嘢，其實自己一個人係未必係咁勇敢去做，咁所以一棚人去支持你係會有呢個幫助。咁所以點解係有一棚人去唱係好 uplifting 嘅 message， 希望俾多啲嘅 energy。嘅 positive energy 俾你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 系一个咩嘅阶段？就由啱啱讲嘅谂法，我希望个完结系比较 uplifting 啲，俾啲 energy 听嘅人咁啦。 我记得我写呢只歌嘅时候，其实系净系一部琴嘅啫。 系， 咁我写咗个 melody， 就写咗个写嗰段副歌。个副歌嘅时候系嗰一晚第一晚已经谂到嘅，已经系 take a breath and then 已经系谂到系想一群人去做，同埋点解系因为我之前我系其实我好中意 R&B， 好中意 soul 嘅， 系 咁我好中意 gospel， 但系 gospel 我系唔知几时点，即系或者系有冇机会去用呢一种嘢，呢个元素喺我自己的音乐度，不嬲都好中意嘅。咁就我就 feel 到哦，系咪有时候可以试咧？呢只歌几啱。咁我哋就去試囉，而我覺得呢個係好啱呢個歌嘅 message。 係，咁你咁鍾意 gospel 嘅原因係咪就頭先講佢俾到 energy 你嗰種？ 係啊，佢俾你嗰種嘅 energy， 嗰種温暖啊。 係， 你會一聽嘅時候會覺得好澎湃、好 powerful， 同埋 feel 好似，哎呀，我知啊，我做到嘅，即係嗰種嗰種感覺，你知道？咁所以我覺得係我就想放落我自己音樂度。 至於喺 gospel 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大家聽到除咗 J 風自己本身嗰個 main 嘅 focal 之外，就係、是、嗰個 backing focal， 就係其實 gospel 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一個關鍵。咁今次見到 backing focal 除咗有 J 風你自己之外，亦都揾咗 Tima， 都揾咗 Vicky 啦。有冇話係一個點樣嘅原因去選擇啊，將佢哋放喺一個咁重要嘅部分？ 坦白講啦 ，OK。因为歌是有 budget 的。 点样用最少的人做到最多人的声音呢？你下次要找我们帮你嗌嘛。 因为始终歌是有 budget 的。 Okay. 那我就想想哎怎可以即原本是就我和 Tima 两个人的。那我就想想哎我们两个人应该未必做到这个效果，那我们就即试啦。那我们做的时候就即很得意，因为那个音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frequency， 那我们要唱一些可能要高音一点啊，女仔一点啊。 嗰啲，但有啲低音啲，哇，要加好多唔同嘅元素去，咁咪就有個效果。 係， 咁我哋唱咗基本上係個半鐘定一個鐘，就係唱呢啲咯，就呢啲 backing 咯。之後我就唔得喎，有啲高音，即係因為天馬已經好高音㗎啦。 係， 咁佢就唱咗啲高音落去，咁我哋覺得都唔得喎，係咪要我哋可能要一個女仔？咁咁啱啊 ，Vicky 就上嚟，即係我 A&R 啦。 係， 咁佢就上嚟聽我哋錄啲直歌，咁我哋話唔得，我哋要一個女仔把聲。咁啊 ，Vicky 就好好，佢就入咗嚟就唱咗幾句咯，係咯，就令到嗰件事就哇， 再呼啲， 係啦，再呼啲，好澎湃咯。 哦， 係啊，咁就係大家如果想慳 budget 就係要咁樣做， 就係有最緊要咩啊？有個 A&R， 有 A&R， 仲係唱到和音嘅， 係啊，又唱到和音嘅，咁就好啦。 係啊，真係噶，唔係你估個個 A&R 都可以做呢樣嘢，係 噶，唔係因為 Vicky 真係唱和音嘅，咁所以佢就 OK 咯，佢一入到去就知道點做，咁所以就多謝。天馬同 Vicky， 咁呢只歌其實寫嘅時候，大概係咪 show 之後開始就諗住、哦，跟住下一個 chapter 做啲咩時候就開始諗呢首歌，跟住咁樣寫。 其實呢只歌係完咗個 show 寫嘅， 係 咁嗰陣時係七月啦。咁、寫呢只歌嘅時候，其實係原本係冇即係冇乜嘅原因嘅，係我係完咗 concert， 我就諗住同阿天馬一齊慶祝啦。 係 咁，我就上咗屋企就即係因為佢好中意飲紅酒嘅，咁、佢就開咗一支紅酒，咁我哋一齊即係兩個 share 啦。咁飲嘅時候，就佢好中意飲紅酒，又可能彈下琴，咁、佢就彈咗唔知幾個 chord 嘅。咁我覺得好 emotional， 因為我一飲酒嘅時候咧，我人就會係好即係好 sensitive 嘅，同埋好 emotional， 咁啲情緒就會出嚟啦。咁、我一聽佢即係佢彈咗嗰幾粒 chord， 我就嚟咯，就嚟了啦。同埋因為嗰時嗰個狀態，即係雖然係做完 show 啊，好開心啊，咁但係即係自己自己嘅故事咧，自己經歷緊嗰刻嘅嘢咧，其實即係都係關於我自己嘅，我同我另外一半嘅 relationship， 因為我哋都係、我都發覺原來係 long distance， 唔係想象咁容易咯。 係， 咁就有好多嘢啊，好多情緒，咁加上我身邊嘅朋友，佢哋都係經歷緊都係 long 啲啊，或者有啲都可能經歷緊有啲問題喺佢哋自己嘅 relationship。 嗯， 咁就用佢哋嗰種嘅感覺，或者佢嗰種嘅故事去 inspire 我去寫呢隻歌。 哦，即係我終於明咩叫酒杯敲鋼琴。 係啊， 你有聽過？ 原來 你有冇聽過酒杯？酒杯敲鋼琴係一隻經典嘅廣東歌， 係鄭 敬基 嘅。OK， 哦 ，yes yes yes， 酒杯敲鋼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只。 今次就體現咗出嚟啦，好畫面地。 但我想知，因為你話啱啱即嗰、那個創作嘅時候係叫做有少即係飲少少酒，有少 emotional 啦。咁但係其實有冇覺得哦呢、這個狀態可能真係因為哦即係飲咗少少酒喺嗰個 moment 兩個男人之間，所以會有其實第二日瞓醒覺可能聽翻嘅時候，咦我尋晚原來寫咗一啲咁樣嘅有冇？ 會㗎，通常經常都會有，即係你會係寫完啲嘢，你會覺得嗰一刻啊呢樣嘢呢隻歌一定哇正啊呢隻歌正到不得了，但係通常你起身嘅時候你聽翻，你會覺得寫咗乜嘢？點解我哋琴晚覺得咁正？今日唔正嘅，即系呢样嘢都一定会经常会有嘅。咁但系我哋就写完呢只歌，我哋听翻，我觉得都几合理啊。当然有啲嘢要执啦，但系嗰个浪喺度，即系听就觉得哦好听嘅，系知道系做紧乜嘢。咁呢样嘢系好紧要，同埋系 keep 到嗰个情绪咯。咁、之后清醒嘅时候，就真系要再执咯。 咁 take a breath 系咪就系嗰一晚其实已经出现咗嘅？ 就系、take a breath 已经系嗰一晚已经有，因为有时我觉得写歌唔系净系话哦，我净系写旋律，有时啲 hook line 所有嘢就自然出嚟啦。即系有时系就系同步咯。 咁當瞓醒覺第二日之後，好啦，呢只歌聽翻覺得正，跟住要好理性、好 logical 咁樣繼續去 develop 首歌嘅時候，跟住後續開始會做喺呢首歌上面係開始加啲咩上去處理啲咩？ 我哋之後就首先要 confirm 咗 melody 先嘅，旋律啊 confirm 曬之後，我哋再入去 Tima Studio 再揼嗰個 beat 咯。咁嗰就。就係 Tima 其實都好快，一日內已經知道個已經知點去做喎。 因為前一晚已經 都整咗好多， 係啊。同我哋係有個，佢有一個嗰叫咩？嗰個又唔係一個 drop 係咩咧？ 有個 drum beat 嘅喺入邊，係佢未入 chorus 嘅時候有咚咚咚咚咚咚，係有嗰個吉他同埋個 kick。 系 咁嗰个声咧，其实我都研究佢点去做嗰个声，因为我哋嗰个声系 inspired by Kanye West 啊， 因为 Kanye West 佢之前我系咪上一只碟啊？系有一种咁样嘅声嘅， 系 咁我就觉得哇，呢只声系可以放落我哋嗰、那个呢只歌度，咁我就研究佢点去做，咁就上晒去 YouTube 去揾， 系 揾人哋点去做 How to make Kanye Kanye West beat 多呢条 error， 冇错，就系、是、咁样啦。 好好用 嘅、 啊、呢、 這个好好用啊！How to？How to？ 咁啊，因为而因为嗰只声，我觉得系好好有力，同埋好嗰个 beat 打落去系好深噶嘛， 好深，同埋佢有支电吉他， 系， 所以其实好多嘢好特别，即、就、系、是、你音乐系永远都唔会学晒，即、就、系、是、一定会 keep 住有新嘅元素，咁你系要自己去研究呢样嘢， 嗯， 系你要成日都 How to 系 YouTube How to 呢个好好用。咁头先讲先呢首歌，可能系嗰个比较 heavy 少少嘅一个 beat 啦，或者后面嘅 gospel 嘅完结啦，但其实首歌一开头嘅时候个琴声有啲嘣七七嘣七 嗰啲 shuffle 嗰啲 系咯，即系嗰啲系咪其实开始有啊？定因为个感觉听落好似跳紧舞嘅一啲舞， 佢一嚟就有啊， 呢啲就有。 即系嗰一晚我第一晚写嘅时候就去弹咗呢一个， 啊、 我又觉得几特别嘅，因为你喺广东歌唔会听到咁多呢啲咁样嘅 shuffle 嘅弹法，而我觉得几好听啊，同埋佢嗰种系。sad sad 地，但有少嗰种嘅好 empty 嘅感觉， 嗯， 系啊，但 empty 得嚟，你会有少少 hopeful， 就保留咗啦。嗰晚呢一个， 系啊，佢同埋主要系佢，即系好似我都觉得系啊，即系譬如好似有个人弹琴，你自己斋谂 melody versus， 可能我又要弹吉他，又要谂 melody， 唔同啊，我觉得， 嗯， 系啊， 即系个乐器本身个声俾你个 emotion 都唔同， 系所有嘢个 vibe 嗰、那个 even 嗰个间房啊。嗰间房嘅 atmosphere 都好影响到我。 嗯，咁录音嘅时候咧，咁嗰一间房俾到你嘅感觉系点啊？嗰次 录音就喺天猫嘅新嘅 studio 啊。 嗯， 咁通常佢个 studio 都好开心嘅，因为佢有一个新 studio 啊，好大地方， 哦、 上到去就成日都系自然个感觉就系好 relax， 好 hea 啊。 使唔使打大啲光咧，令到你唱嘅时候好似有种？再 gospel 啲嘅感覺，好似喺個禮拜堂咁喺度唱歌。 使唔使再 gospel 啲啊？ 係， 我個人已經好 gospel， 已經好夠啦， 已經好夠啦。佢要反而之外，可唔可以收斂啲？收斂啲， 收翻啲。因為其實今次個 vocal 我覺得都特別嘅，因為學阿 J 峰話齋，佢今次呢首歌其實係一個好 uplifting 嘅 energy 喺度。咁但係其實你去睇翻個歌詞咧，佢又唔係完全一個叫做淨係純向正面去睇嘅內容嚟嘅，即係佢都會喺個歌詞入面你都會感受到，哦，其實係有一個難關嘅，係有少少嘅痛苦。 佢有嗰種痛苦， 係啦，要捱過呢一個關口先能夠做到嗰種啊，好向上的。 其實佢呢隻歌咧係有少少複雜嘅，即係因為阿 Tima 佢點形容咧？阿 Tima 話即係佢叫我錄呢一隻歌嘅時候咧，佢就俾咗幅相我睇，就係、是、James Bond 阿 Daniel Craig 係。 嘅幅相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最近嗰套 James Bond 007嗰套 No Time to Die， 咁就最后屘就Daniel Craig James Bond 啦，佢就喺嗰个岛度啦，咁喺个岛度咧，佢就望住个天空，咁佢见住个天空咧，佢就笑，咁但系佢笑紧同时咧，就见到啲导弹啊，啲 missiles 飞埋嚟噶嘛，咁佢已经知道嗰一刻，哎呀，佢应该就死噶啦，咁、但系就。同緊佢情人傾電話嘅時候，佢就同佢講話好 calm， 好 relax， 笑住講話唔緊要啊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內容啦。咁我哋就係要，佢就話我哋係要呢一種嘅感覺，即係你係有嗰種痛苦，但係你唔會想俾你另一半而嗰個人你個 ex 去睇到呢樣嘢，因為你已經知道今次我哋接拍一幅相，知道係最後尾噶啦，即係最尾噶啦，我哋可能。最後一次去接觸，而我嗰種嘅感覺係想係一個好嘅回憶咯，係咁樣嘅感覺咯，所以係嗰一度啫，嗰度係拿捏咗好耐咯， 係 錄咗好耐咯，但係就成隻歌都幾順利， 係 係啊， 咁我想知呢一首歌，因為去到即係差唔多臨近尾個 key， 其實都越嚟 好高噶， 其實個 key 係咪都係有揀過令到你可以 express 到頭先講嘅嗰啲 picture 啊個 emotion？ 可以啊，唔係我就係專登係特登要呢樣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佢嗰個 key 初頭係好低音， 嗯、 但去到尾就真係好高。 係啊，個 range 好。 咁所以就我哋即係我哋錄嘅時候，我哋即係要諗下，我都有諗過係咪應該要降 key 啦。但係一降 key 就好似太低啊。 嗯。 咁所以就呢隻歌係難搞啲囉，但係最終就我哋係逐段逐段咁樣錄囉、 嗯、 第一個 part 就係唱咗即係低音啲，咁因為通常呢你一唱返高音嘅時候呢，你唱好耐高音，你叫佢唱返啲低音呢唱唔到， 就落唔到你把聲。 即係 even 你係做 show 嘅時候，有時啲歌你要識點去編排囉、 嗯、 即係如果有啲歌你爆得太勁呢，叫佢落返嚟唱啲低音呢，啲低音已經唔喺度嘅，因為你已經慣，你個把聲已經上咗去啦嘛。 哦， 咁所以呢一隻歌都係有類似咁樣嘅 procedure 去點去錄咯。 哦，咁所以頭先阿斌估都話啱啊，你喺個 show 裏邊，如果真係要唱呢隻咧，係 咪 要擺後 邊？係啊，擺後邊啊， 你落唔 落唔翻嚟噶？有冇？所以佢咪講得啱咯？佢話最後尾 係啊，係咯 ，finale 嘅時候 ，finale 唱呢隻。 咁啊，而今次呢一個嘅 MV 咧，都我覺得同上一隻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你嘅參與度冇之前吸血鬼獵人嗰個做主角嗰個咁多啦。今次就可能係嗰個故事裏邊，你今次飾演係可能 Fish 同埋 June 嘅一個朋友咁樣樣咁。 今次係特登嘅，因為。即原本、上一隻啦吸血自己人唱首歌，其實我已經沒有參與過他那個第一個 MV 啦，咁就最後尾公司都話今次其實都想我參與多啲嘅，咁而我覺得我有諗過做阿 June 嗰個角色嘅，咁但係因為呢隻歌嗰個題材其實都幾 deep 㗎嘛，就係講緊就頭先我哋想講嘅嘢，就係、是、可能即係關於一對夫婦，一對 couple， 其實佢哋係一齊咗一段時間，但係佢哋真係你見到佢哋個故事 from 頭到尾去結束嗰下，而好多人一見到我嗰個感覺就係會覺得好開心，好笑喎、啊，咁就會唔會影響到個故事咧？我成日都會諗會唔會影響到個故事，咁就最後尾就不如揾翻一個職業嘅演員阿 June 去演呢個角色，而佢做得好好咯。 嗯， 係啊， 咁咪從旁即係睇呢個 MV 裏面叫做。隔離睇住佢哋兩個去演繹啊，去拍啊，你自己感覺又覺得點咧？即係睇住佢哋。 我聽我感覺係咩？ 係 我感覺，因為佢哋有一場戲，即係石石嘅戲。 係。 咁就我一諗，因為 June 咧係好多胡鬚啊，所以我即刻去，我見到 Fish 石佢嘅時候，我就諗係咪好吉嘅咧？我就諗緊呢樣嘢，因為石幾次 係就吉幾次。 係咯，我應該都幾吉。 好出戏啊！成件事， 我就系谂到呢样嘢嘅啫。嗰一刻， 呢一个嘅 MV 亦都系将呢一首歌里面嘅意思或者嗰样嘢系真系再用即系 visual 去带俾大家感觉到系点样嘅。 都要多谢小爷，因为阿小爷系由我系上年吸血鬼猎人嗰个其中一个有部曲啦，就系、是。因爱之罪名，就系揾佢系啦做导演嘅。咁之后就今年啱啱吸血的人唱首歌，去做咗男一啦， 系 去演呢个角色。咁就我哋觉得哇好好、啊、咁，之后再叫佢睇下佢有冇时间去做埋导演咯。 嗯、 For Take a Breath 呢个 MV， 咁佢又肯，所以都要多谢佢。 咁啊，即系嗱，今年就嚟到，仲有两个月左右就完结啦。有冇你嘅即系音乐上嘅 plan 嚟紧？今年会唔会仲有啊？同埋之前大家都关心嘅 show 嘅状况，又有冇啲 update 可以同我哋讲下呢？ 我哋嚟紧。都會諗住應該依年會出 EP 嘅， 係 係啦，咁就剩翻一隻歌，咁就依隻歌就啱啱就寫咗啦， 係 咁就未錄嘅，咁就準備而家快啲要錄，因為已經係十月啦嘛，而家 係啊， 咁所以就盡快錄咗，咁就希望就快啲出。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咯。咁之後出年都希望有 show 咯，有希望可以喺一個更大嘅地方開 show。 係 係啊。咁但係就要開始籌備啊，要寫多啲歌啊，自己歌又要寫，又要幫其他嘅 artist 寫歌。咁所以自己就應該唔會停噶啦，應該未必有機會可以飛到去第二度先。 真係風雨不改啊！呢壇嘢冇得放假，冇得休息住啦。 唔緊要。 期待 好开心， 大家期待住。 你唔讲呢句咧，都唔觉得你攰啊！你一讲呢句就觉得你攰。 飙到啦，系嘛？ 好开心啊！我得噶，咁 得噶，中意你得噶，你开心啲啦。 哎呀，你得噶，好啦，咁我哋今日多谢冯允添啊，多谢。 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变成想，我想凝住漂亮，放开大概比因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密。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今日嘅骚动音乐带你由冯允谦嘅 Take a Breath，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